好啦，咁啊《銀魂二》啊，終於就正式嘅上畫啦，係啦，咁啊多咗朋友睇咗啦，係咪？咁啊可以講下啦，咁啊紛紛同阿明都睇咗啦，咁可以講下你哋又覺得點咧？因為不打講兩個禮拜啊，咁啊讓兩位講下先，不打低檔係咯，咁啊一齊傾下，係啦，數下彩蛋又好，係啦，講下你哋講，你覺得點先？首先套戲， 係啦，好啊。 首先我第一樣嘢咧就先要鬧阿北打先 嚇，點解咧？ 你竟然喺第一個禮拜講咧，就講錯咗一半有多啊！ 喂，咁講係日文齋睇日文就冇得講，大佬。 齋睇日文，我睇翻中文版都覺得半嘢 係。即係如果日文拼歷史就咁啊 fail 啦。 我而家趁你局唔係好把聲唔係好得嗰陣時咧，我鬧咗你先。 明白。 是 等你冇得還擊 啫。唔係，繼續上個禮拜有更正啊嘛。 係啊， 上個禮拜有更正。 自己都認啊，自己都認。 係。你連嗰個咩鴨村嗰個演員都錯埋。 係邊個咧？ 嗰個係咯，嗰個好勁嗰個，應該咩啊？因為三 浦 春馬應該係。係。 三浦春馬咧就飾演㗎。鴨串咩伊東鴨太郎嘅應該 係。係 喎， 係 啊。 就話佢飾演呢個和尚萬齋。 哎、 其实和尚万斋嗰个演员呢就是之前啊电视剧死亡笔记嗰个夜神月嚟嘅。 哦 是花田直孝。 是即是Unnatural Unnatural那个 身体。是啦你就错晒啦呢啲。咁好在你上个礼拜都补 咗。更正 返。都更正返咁啊。如果你唔更正我就闹得你金啲㗎啦。 唔紧要啦，讲翻个角色啦，系咯，咁 讲翻套戏先啦，讲翻 套戏 先啦。咁啊，北打就话中你北打你系中意呢集多过第一集噶 系咪？系啊，系啊，我觉得 精彩翻转嚟。 系 啊，我就调翻转，我觉得上一集好睇啲嘅，其实系。 我都系咁话，系。 啊，因为我觉得始终呢一集嗰条故事线咧，都唔系摆喺万事屋嗰度啊。 嗯， 咁变咗我就鍾意睇啊小绿春啊万善屋嗰条拉嘅其实係。咁我就有少少失望嘅其实係。 嗯。 因为新选组咩新选组嗰边呢我就麻麻地嘅啫从来都係。 嗯。 咁所以我觉得冇咁好睇你只话笑料方面呢其实可以用返晒上一集嗰种搞笑形式嘅。但係所以我覺得佢又重複得太多啦其實係。 嗯。 咁我就覺得就冇咁鍾意又係呢一方面啦。但係有度要讚嘅就係嗰個故事嘅主線我就讚嘅。因為今次條主線係個劇本呢係扎實過第一集嘅其實。 即係真係有個故仔主線故仔。 真係要讚。係咪嗰個感動位呢某程度上都感動到我嘅。 係。 即係講起世情啊嗰種朋友嗰種牽伴即係日本人好鍾意講嗰種嘢呢佢係表達到嘅，咁呢度係要讚嘅，咁啊等阿明再講下啦，就 係我睇嗰我就麻麻地嘅呢一個就係，不過就我入去戲院嘅時候個入座率都非常之高嘅，差唔多爆咁滯嘅， 咁係啊， 係啊，同埋有人咧著住銀魂嗰件有件外套㗎， 嚇， 係啊，著住入座之內嘅有人，係啊， 唔係 cosplay 咯，優先場 cosplay 致敬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就我呢套我麻麻地嘅，因為呢佢啲笑位呢就其實 OK 嘅，你都係跟返漫畫嘅啫其實，但係呢佢控制個節奏唔係太好啊，其實最主要個問題就呢套戲佢即係例如喜劇咁樣就佢一定要係個笑位要係比一般觀眾個反應快半拍咁樣嘅，但係佢呢就快咗一拍啊。 嗯 是啊咁樣就即係個笑位嚟得太快跟住之後我 get 唔到跟住之後就過個笑位已經離開咗我啦。咁樣就咁樣就我係中咗個笑位都笑唔出啦有陣時會係有啲咁嘅感覺囉。同埋啲演員呢佢哋太過刻意去模仿動畫嗰個感覺出嚟啊。所以有好多角色呢佢冇咗嗰個角色嘅靈魂喺度啊。是但是特別有某幾個演員我覺得他是做得不錯的就沒有特別刻意去模仿漫畫咯就是提真一啊就飾演松平騙律府那個 嗯 是跟住同埋和尚萬齋啊蛙田正孝啊 吓，仲有佐藤二郎，即系做嗰个夜店店长嗰个啦，系同埋 夜店店长。 那個、 我有个问题，其实我有个问题噶，夜店店长咧嗰、那个其实系咪即系奸角嗰边上次其中一个干部？ 系冇事变平梯就系、 是。其实系咪同一个角色嚟噶？佢哋系 唔系同一个角色，同一个演员啫？ 哦，明白明白，我以为即系 你讲啊，系咪你咪讲啊佛祖啊？ 冇错，就系佛祖。 即系佛祖做嗰个嘛， 哦、 即系个成日做搞笑，即系上次喺乜勇者乜义演嗰度做佛祖嗰个嘛，系嘛？ 即系上次 讲嗰、 那个，即系我哋上次佛祖啦，总之其实上次 啊， 着鬼咗肥环嗰件神乐装，争啲爆头爆咗胎嗰个系。 系啊， 咩佐藤二郎啊？系嘛？应该 系佐藤二郎啊，佛祖啦，就同埋做平，我唔知名啊，就系做平贺员外嗰个机器佬嗰个啊。呢几个 演晒同本零士咁嘅样噶嘛， 系啊系啊，呢几个就个演出就比较自然咯，就真系似翻个人物咯，就唔系话照倒模翻动画个模式咁样去做咯。你一佢个表无论表 会唔会佢系做翻佢哋平时做开咁做啊？你知系即系会似即系你知啊佛祖嘅，譬如佢都系咁嘅啫嘛。其实做咩角色都系 但又唔係，但起碼佢做嗰樣嘢，我冇睇，我唔係話太熟，我有睇過下《銀魂》嘅啫。但係佢起碼個表現係做到兩嘅，就係、是、我用唔係 fans 嘅角度去睇，就係、是、佢切合到個角色，而又佢啲笑位係hit 到我笑嘅，佢嗰啲搞笑位係啦，係咯咁樣咯。其實就即係佢掌握個節奏係掌握得到，就算阿燈細老闆娘佢咧，佢都係。我同我睇動畫嗰個燈勢嘅分別都不大嘅，但係咁樣我又覺得佢演得好精彩喎，唔覺得好爆喎，係咯？ 呢度邊個做嘅咧？ 唔係好識嘅一個老牌演員，叫唔知咩老子啊咁樣就。 其實係咪即係包租婆啊？嗰、那個你係咪講？ 係啊係啊係啊，包租婆啊！ 包租婆 係、日本原秋嚇，係同埋你覺得呢個就係好例子啊！就係佢喺度大嗌嘅時候咧。佢同阿袁秋有少少分別，喺佢做同一類角色嘅啫，但係佢講嘢咧係有種節奏咁，但係佢高低抑揚個位咧，同埋啲大細聲控制啊，係好平噶，冇阿袁秋咁樣咁有波動性嘅嗰、那個高低音，所以咧就唔夠嗰、那個咩 hit 中觀眾個笑點咧係唔係太重啊？呢一樣嘢就係啦，呢啲演員個問題就有個咁嘅問題咯。阿神乐佢个存在感，我觉得比较弱啦，而且系啦，阿桥本环奈，其实最重要一， 嗰三个主角嘅存在感都弱嘅喺呢套戏里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相对一弱咯，我估系嘛，公道讲，相对一系弱啲，即系你话， 因为个条主线唔喺佢哋度啊，其实系，佢哋有佢哋同冇佢哋，其实对成件事系个影响唔大嘅，其实系。 唔係，就我講阿橋本環奈個問題就係佢即係點啊？唔係佢存在感弱嘅意思係，佢就算係萬事屋嗰幾個對比之下，佢都係好似低咗一截咁咯。即就算個戲喺佢度，好似都唔係咁感覺到佢啲戲出到嚟啦。 OK 啊，係。 你睇過邊？你睇過邊套橋本環奈嘅戲係啲戲出到嚟嘅咧？ 睇下 ，sorry。第一集出到，第一集出到， 我第一集得嘅， 得嘅 ，OK 嘅 ，OK 嘅。 第一肥豬咁喺度跑嗰陣啊嘛，尤其是好出係咪？ 最緊要 特別出行先個肚腩 係 啊。 唔係最緊要就係嗰樣佢大戰啊賽賽碎嗰陣咧，佢喺度好似一個波咁碌地咁樣，嗰度係最自然嘅。 我哋講呢啲位 ，OK 明曬係咯，個最自然咁個碌喺度碌，明白明白， 係 咁嘅。即係話曬都係千年難得一遇嘅美少女係咪？你咁講嘅真係 啊！唔係，但係戲入邊真係好肥咩？你兩個都覺得肥啊？你睇咗係咪都 有討論呢個問題？又討論呢個問題。 唔啱。 我覺得同上一集差唔多啫，其實 係啊，差唔多啫。 冇分別，冇分別，冇分別。 唔係喎，不得話瘦咗喎。嗱，坊間咧都有人話瘦咗嘅，係啊，唔知點解係啊。 系，不过其实最重要一个， 系你继续， 系最重要一个问题，其实最重要嘅问题就系、是、 佢太過意圖去複製佢個動畫片咯，就欠咗呢個電影感咯。我唔知係咪每一次俾人話神還原嘅動畫電影咧，都會有呢種咁嘅毛病嘅，唔似電影啊拍過出嚟，係啦。 哦。 咁如果你似電影就唔會神還原啦。 係咯。 咁啊。 基本上呢兩樣嘢係唔能夠並存嘅。 O、okay, K， 明白。 嗯。即係如果你神還原啦，原抽咁點會係靚女咧？你都簡單啫，係嘛？咁講 係冇錯，係啱啱啱。嗰、那個根本唔係靚女咁又係啦。 嚇？係。唔係啊？咁就係話呢兩樣嘢係冇得並存噶嘛？你神還原緊一個動畫或者漫畫喎，咁點樣會似電影咧？ 嗯，但係如果你話神還原咧，我覺得佢還原到個殼啊。佢還原 到雲雲個，可能係個畫面，可能係嘛？ 係 都還原到嘅，因為雲雲從來佢除咗係搞笑漫畫之外咧，佢仲係一部政治隱喻得好多嘅漫畫嚟噶嘛。其實 可唔可以舉少少例子啊？ 即其實佢係講緊現今嘅日本社會噶嘛。 借古奉今， 你好明顯天人組織。就是而家講緊嘅美國或者外國係啦，其實 係。其實當時都係。用翻佢當時 嘅。係講維新啫，你講維新個。 係一樣啊，借古奉今啦。 佢明顯係，佢明顯係講緊而家啊，即係會有政府佢哋會同天人合作，咁即係同美國合作啦。係。咁亦都有一批人，佢都守護翻日本嘅傳統嘅。咁嗰批咪係桂小治郎嗰，即係嗰批咁嘅。 係啊，一樣兒子啊。 勇士咯，咁但係亦都有一批非常激進嘅，就變成。 即係右翼人士啦，即係 最激進嘅咯。咁 白 銀佢哋咧，其實佢哋好安於現狀嘅，佢哋想維翻自己嘅價值嘅啫。咁其實真係大，佢係講緊大部分嘅日本人。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覺得銀雲係咁精彩嘅，其實我諗都睇得出。佢其實係玩緊好多日本嘅政治啊，或者暗示緊而家日本嘅情況，甚至乎係串緊日本嘅政府嘅。其實佢 係，但係套戲竟然冇咗。 唔係你講電影，你講動畫係咪？ 啊， 係啊，係啊，係啊。 原著漫畫啊，其實 係。哦，你講漫畫 ，OK，OK， 明白。 係，甚至動畫都有，動畫都做到嘅，其實係。但係電影好明顯兩集啊，佢連呢一個 point 少少都掂唔到啊，佢係。 嗯， 係。 咁我覺得佢係好失敗嘅，喺兩套動畫、兩套真人版上面，佢呢一個點上面咧，都係非常失敗嘅。佢就模擬到個殼，或者模擬到一啲夜遇其他漫畫、其他動畫嘅笑料，咁佢就做唔到銀雲真正嘅核心啊！其實我覺得佢係。 嗯。咁但係如果係一個點講咧，即係其實如果我哋之前講過啦，即係如果做動漫改編真人咧。嗰啲所有嘅正經啊，嗰啲即係正常嘅打好咩嗰啲咧，都死曬啦嘛！即其實係極少有正經嘅成功。咁而佢哋一開咗條路線就係做搞笑呢度咧，咁連續幾套都得喎。 佢銀雲佢講到政治意 義咧，我知啊， 佢都係用輕笑 會唔會佢係刻意攞走啊？即係佢成係因為啲人都唔想入場，想睇啲正經嘅嘢，即不如有都攞走埋。太搞笑 了，但係佢喺原著漫畫仲係用正經嘅姿態講出嚟噶嘛？ 嗯， 佢都係笑， 都 係 笑， 用一啲笑料，用一啲搞笑嘅形式，將呢一樣嘢表達。我覺得就高明過套真人版好多啦。呢度， 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啊？因為會唔會嗰啲有時間性？你睇嗰陣時就握有嘅時間性咯。但係依家就過咗，你照搬你照 搬。咁如果你話天人係美國呢樣嘢，就永遠都存在嘅。 而家嘅日本都係咁嘅啫，其實都唔係改變咗好多嘢啫。 天人咧，如果大家冇睇呢度，佢真係講翻外星人啊。 嗯， 係啊， 即係 佢將歷史咧就當咗黑船事件咧，其實係外星人嚟咗地球。 係啊，冇錯啊，係啊， 係啊，佢係當係咁嘅。咁而家即係而家佢即係等於大和號嘅，即係唔知點解日本人就代表咗地球人嘅。係好奇怪嘅，好奇怪嘅，即係地球好似冇第啲人咁嘅。OK， 咁啊。佢都係咁玩啊！咁其實你大和號當時嘅嗰班外星人嘅咪即係美國佬啫嘛，其實都好明顯嘅。 嗯， 即係佢個制度都係行總統制，或者你都睇到啦，係咪？ 但係嗰陣時個情緒就係反美比較多啲㗎。 啊，冇錯，當然 係。但係而家係親美，好明顯，銀雲就係講緊親美啊嘛。 係。 所以我覺得佢更加切合而家。 咁當然係。 都要講多啲嘅，其實佢係。 同埋佢因為外星人帶嚟咗好多佢哋嗰啲嘅現代嘅科技啊嘛，咁仲唔喺美國佬咪帶嚟彩色電視機係咪？嗱好多嘢啊，係咪？令你個日本係咪？即係而家走向一個咁嘅時代都係，咁都啱嘅。即係呢件事同維新呢樣嘢撈埋係夾到嘅。係， 所以佢其實喺個原著嗰度呢樣嘢係個平衡攞得好好。 不過我諗佢哋睇中人嘅地方就係佢嗰啲純粹惡搞啦，即係 惡搞啦， 抽 水嘢。 但我覺得個劇組即係後幕後嘅劇組冇理由唔知道銀文應該係講緊呢一樣嘢嘅。 我諗佢可能係專登攞走都唔出奇，係 唔想太過。 係冇錯冇錯冇錯啦，好簡單啫嘛。你睇後來嘅黃飛鴻仲有冇之前咁多嗰啲即係講咁多政治啊？會唔會一開場就攞起把劍，又話咩呢度寫住嘅就係咩幾多條筆唔等條約咩？即係會唔會仲咁樣咧？冇啦，咪求其冇下師打下係咪啊？但係新嗰套打埋喪屍添係咪？ 即係王晶嘅設計就唔公咁樣啦，淨係打下功夫打下劍咪算啦，係嘛？ 打啦，咁黃飛鴻冇講咁多政治啦，咁即係會唔會係咁？咁佢哋當然唔會唔知道初初除黑地係有好多政治暗示啦，咁係人都知啦，傻都睇得出嘅，因為佢講到出口嘅佢呢直情，咁個都知，但係會唔會佢刻意即係唔好講啊？即係不如 都有機會 係 可能。 咁我諗呢個唔係高低，係佢嗰個取向就係取向 問題。我覺得如果佢能夠擺到呢、這個即係呢個寓意落去咧，我覺得套戲係可以。 哦，即係個層次就會高翻啦。 層次會高翻少少， 就唔係一個呆搞笑啦，係、 啊、可以用一個嬉笑怒罵嘅形式講噶嘛，其實呢、這個。即我覺得是冇衝突的，其實係 冇嘅，其實應該就冇嘅。 但係呢一套戲就冇講啦。咁要讚嘅就係、是第二集嘅動作場面咧，的而且確係比第一集好睇嘅。咁呢個阿北華都講得啱嘅。 即係個拇指真係令到一班即係包括阿肥環啊，所以好似打得咁，你都覺得。 肥環喺火車打嗰段咧，其實都打得幾好睇㗎， 即係以佢咁嘅身軀係嘛？ 係啊，都唔錯㗎，都 OK 㗎。 嗱， 你覺得？ 我留意咗啦嚇，咁就今集係加多咗一個日本拇指喺度嘅。上一集嗰個咧就係用韓國拇指嘅。 哦， 係啦。咁今集個嗰個拇指咧，咁就我唔記得名啊，加多個拇指。 係咪又係甄子丹嗰啲徒弟啊？係嘛？ 唔係嗰啲日本人嚟㗎啦，嗰個係拍開咩？好似係變態超人啊嗰啲嘅，即係 唔係？咁唔怪得咁變態超人都唔錯嘅，係咯係咯 嘅冇嘢嘅， 咁嗰啲唔錯嘅，做開都 係你出個有設計㗎，佢哋全部都係，能夠利用到個環境嚟打嘅，咁我覺得係好睇嘅嗰度係。 係，同埋你講開動作場面就佢多翻啲日上集多啲玩槍戰啊咁樣嗰啲啫嘛，但今次就係用翻日本武士刀嘅格鬥咧，佢拍啲實感係幾強嘅嚇，同埋你睇到佢落地嗰啲位咧，就同甄家班喺日本做嗰啲就唔同啦，嗰度咧就係好明顯係有一拉過嘅，但係佢咧就真係落地真係冇呢歪一拉嘅，佢亦都有佢嘅美感喺度嘅，係啦。 Okay, 兩樣嘢嚟嘅，咁就 感受到每一拳每一腳打落嗰種力度啊，有時 係冇錯冇錯， 花巧咧，你會覺得冇力啫嘛，嗰拳打落去 同 埋你諗住你咁樣根本發唔到力嘅喎，你要拉後再出拳先有力啫嘛，其實嗰拳係，咁但係你感受到嗰種力度出嚟，咁係幾好嘅，覺得佢 係。即係呢種古裝片，黑當佢係以前打武士刀嘅，即係有翻呢啲殺陣嘅感覺就會好啲啦，其實就。 系 啦，同埋最精彩嗰度就係、是、梗係阿和尚現曬定萬齋，萬齋呢度叫做真嗰叫和尚現齋，係 萬齋， 和尚萬齋，佢同十幾個忍者打嗰度係最好睇嘅，我覺得就。 有啲完善啊嘛，佢射嗰啲線出嚟完善咗。 系啊， 竟然系一套恶搞片，但系啲武打有咁嘅表现，系啦。 同埋 系， 譬如你对银魂系系恶搞同埋正经两条线一齐行咧，我中意睇佢正经嗰边多过睇佢恶搞嗰边嘅， 系。竟然， 因为佢恶搞嗰啲，其实我啊觉得唔系好恶搞嘅啫。其实我即系如果你睇慣日本漫畫，睇慣日本片 對了、啊、 其實我哋用翻嗰種咁嘅嘢嘅啫，其實，只不過佢加咗一啲其他嘅動漫元素落去嘅啫，即係佢哋啲 表情啊、節奏，其實都係傳統嘅日本嘅搞笑方法嚟嘅。 唔係，即係有一度，有一度佢都喺度抽一抽水啊！呢、這個龍貓出場嗰度嘅時候，佢話：，誒、哎、唔會俾人告啊！呢只碗紅嚟㗎。係 啊係啊，碗紅啊！我咩睇翻先見啦。佢特登碗紅嚟㗎，唔係龍貓，唔係貓巴士嚟嘅。係啊， 碗紅嚟嘅。 咁呢啲其實咧，你會笑一笑，但係我又覺得咪又係咁，即係我又唔覺得。我又唔覺得幾咁搞，幾咁爆笑，我真係唔太覺得嘅。 咪幾得意啊！ 你好難叫我哋嗰代人睇呢啲笑嘅，大佬。 你反而佢嗰條感情線，佢落得呢一次咧，係感動到我嘅，即係佢哋個班兄弟情頭先講嗰度咧， 即 係 真 選 咗嗰度。 我覺得嗰條線佢落得靚嘅，其實 係。即係最後都原諒翻阿太郎啦，咁樣嗰段。 嚇、啊！即係同埋佢嘅死法都。 是日本武士要有一個名譽的東 西，如果你看過動畫就知道是 shot by shot 照拍個動畫版出來， 是跟足的，跟足的動畫都是這樣的，光線那些跟足 的，其實跟到足的，光線的全部一模一樣的，那是的，我覺得那裡是拍得好的，那裡是 即係數蛋數彩蛋時，我要回應啊！即係頭先阿芬芬又提到咧，即係話即係嗰種笑，我哋唔會有感受啊！即係其實呢、這個。我哋另外一節有提過嘅，就係一個禁制嘅模式啊。係。係啊係，即係呢度其實呢度先應該解釋一次嚇，但係嗰個叫咩話？我叫佢做咩話？ 條件反射。 條件反射啊嘛。咁其實而家嘅製作模式就係無論中外都係極力想做到呢個效果啊，即係動畫又好嚴重有呢個效果，就係動畫大家明啦嚇，即係只要有萌屬性就得㗎啦嘛。咁即係可能因為你以往都睇過一啲好睇嘅作品，而有嗰個屬性嘅，嚇，可能你見話凌波麗好中意凌波麗咁佢只需要咧，俾翻你一個凌波麗咁嘅外表啦，或者有啲咁嘅屬性，咁你又唔知點解你又會覺得好睇，但其實唔好睇嘅，其實新嗰度模仿做係唔好睇，但你都會覺得好睇嘅，咁點解咧？其實就係呢個條件反射，即係我上次講 Power Ranger 講過啦，咁就係其實你訓練到嗰啲，即係你要訓練嘅對，即係嗰個。被害者啊，應該嗰個算係啊。 O K。 咁就好似狗一樣咧，就係、是、你每一次喂佢食嘢，你又吹一吹個雞啊 ，B 咁又去食，咁久而久之啊，佢就聽到 B 一聲咧，佢就會響走過嚟流曬口水噶啦。咁呢個就叫條件反射，即係佢就以為有嘢食啊。咁但照計呢樣嘢咧，就唔能夠喺人類度即係 apply 得咁樣噶嘛，即係冇理由你每次出糧咧就吹一吹個 BB， 跟住即係久而久之啊，就唔使出糧啦，只要吹 BB 咧，嗰個人就好開心噶啦，唔得㗎，理論上係咪？即係人冇咁蠢噶嘛，即係你始終冇過水俾我，你唔係吹 BB 就得係嘛？即係你吹 BB 嗌咗我過嚟啫，我都要收到錢先為準。咁可能呢你食嘢同收錢你都唔得，咁但係呢個感受可能係得㗎喎，即係可能呢你一聽到老細吹 BB 你好開心啦，因為即係你會期待住就係啦，即係好似你落堂聽到個冷鐘咁啫嘛，一聽到冷咁嘩咁樣仲唔放咁，即係久而久之，因為呢樣嘢佢可能用咗好長嘅時候去訓練你嘅，唔係一兩次嘅，咁你一聽到個冷鐘就好開心㗎，一好似係會你會得到自由一樣啊嘛，咁呢個就係你，如果你純粹要指你個感受咧，呢樣嘢就 work 嘅。咁以後咧聽到嗰個聲音咧，即係可能高高炮啦 ，Ranger 咁嗰班 fans 就會起哄。其實個畫面冇嘢睇㗎，上次睇 Power Ranger 嗰個荷里活版其實好差嘅，拍得佢啲機械人嗰度。咁但唔知乜佢哋就起哄啦。咁我就覺得嚇，真係條件反射喎，即係佢一播只歌仔，你已經咁開心啦。我就反而好反差地覺得，哇！只歌就係啦，但係點解個畫面咁渣嘅咧？亦都冇真係合體咧咁。咁但係佢哋唔清醒嘅，佢哋已經喺度叫曬叫囂。咁同樣原理啊，你睇楊千嬅又好睇咩一樣嘅啫。佢就好似禁制一樣咧，禁中你個笑穴啊。係。即係你唔使好笑嘅，好似佢要點穴一樣咧，俾人篤中笑穴係點啊？嗱，而家啲武俠片好少有呢樣嘢嘅，但以前咧武俠片必定有呢樣嘢嘅喎，就是、點穴。咁一般點佢就唔喐得啦，但原來唔止嘅，係可以有其他作用嘅喎，可以令人笑啊，有個叫笑穴嘅，一篤咁佢就會笑，哈哈哈，停唔到嘅喎。其實佢一啲都唔開心，亦都冇感覺咩愉快，只係俾人篤正個笑穴，其實就係呢個類似嘅效果。 咁即係可能咧，你唔需要套劇好笑嘅。我訓練到你一見到楊千嬅就覺得好笑。楊千嬅其實坐喺度冇做嘢，企喺度嘅啫，你都會覺得好笑嘅。如果電影公司能夠做得到咁，佢咪非常之成功咧？或者感覺商業上非常之成功，因為佢唔需要拍嘅啦啲戲，求求其其總之佢揾到一啲咧，你即係會篤到你一個月度嘅，或者撳到你一個掣嘅嘢，其實就得㗎啦。 即係 只要有嗰樣嘢咧，就 sell 到你。 但唔係 fans 就唔中㗎咯，咁就。 咁當然呢樣嘢你要篤到一個好大嘅數量嘅人㗎啦。 係。 即係佢夠㗎啦，佢碌呢班人就夠㗎。係啦，冇錯。咁呢個就要解釋點解咧？我哋又冇呢個感覺嘅咧。咁因為我哋冇嗰個不騰啊嘛。 係。 係咯，即係你係乜篤落嚟？喂，我淨係覺得痛啫喎，我冇覺得好笑或者覺得任何嘢。咁就第二啲人就一篤篤正佢就好笑啦。其實咧就是、解釋緊頭先阿銘話點解銘就唔覺得好笑嘅，其實就係、是。而家好多觀眾咧，佢就係你要玩嗰個 sense， 佢只要有嗰樣嘢出現咧，佢已經覺得好笑。 嗰、那個位明明係 OK 好笑，但係佢因為某啲原因嚟出唔到個笑咧，就點解我 get 唔到人哋反而咁快 get 到嘅咧？係 唔重要嘅，因為佢一見到嗰個嘢出嚟咧，佢已經篤正佢個掣啦。但係其實係咁解嘅。咁而家好多嘅中外嘅製作咧，佢都其實都係製造緊呢樣嘢嘅。 Yeah. 復仇者又是咩？其实都是的，佢都制造紧呢啲嘢。只要你一见到嗰样嘢，你就已经觉得好睇。其实好唔好睇，唔知好唔好睇嘅，就你有嗰样嘢就好睇啦。 Yeah. 有落笔糖嚟就好睇啦，咁即咁咪得。Yeah. 一见到佢出嚟，你已经好开心噶啦。即系佢又冇做啲乜嘢喎，落笔糖嚟咪喺度企喺度啫嘛，冇做嘢噶。佢冇搞笑喎，Even唔使喎，原来有系啊。咁变咗就系呢种咁嘅效应咧，就系、是、我都觉得而家好多嘅。電影都用緊呢種嘅，咁佢就只要一撲正你某啲位咧，咁佢就認為已經係夠，咁你就唔需要擺太多力度啊。咁所以變咗大，但係呢班大眾又好大班人嘅喎，係主流嚟嘅喎。咁佢既然 work， 佢點解要即係點解仲要做好啲啫？係，即係鄭伊健點解要唱好啲啲歌啫？即係佢唱歌就係介乎講嘢同唱歌之間啊嘛。咁點解佢要精進？佢唔需要㗎，因為我咁你都 buy 啊。 啊， 系咪？ 所以好多人都跟住佢唱噶嗰啲歌，因为系咯，都唱佢啲歌噶，落卡拉 OK 一二唱咧就系、是。 嗱、啊，咁呢个就系卡拉 OK 时代啦，就是、要求啲歌系普人都唱到啊。 系啊。 嗱、啊，咁但系唱到还唱到啦，你个人有冇真系想自己即系练好呢啲歌啊，或者去再做好呢啲戲啊！咁呢個係你自己想唔想進步啫嚇？ 係啊。 咁但係即係從電影公司嘅角度咧，佢哋就其實認為係唔使嘅，因為其實已經 good enough。咁同埋佢唔係話 good enough 嘅，其實係問題，佢係仲刻意去咁做啫。咁即係話咧，麥當勞啊，其實麥當勞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以漢堡包嚟講，佢一定係最唔好嗰間嚟嘅。其實無論 Burger King 啊，無論 Wendy's 間你論食物嘅質素咧，都係高過佢嘅。咁但係麥當勞點解佢會比較成功？其實因為佢就專登做呢個路線㗎嘛，而呢個路線佢 piece 到嗰班人即係大眾。咁同埋佢去識得點去 sell 佢嗰樣嘢，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刻意唔去做優質嘅產品㗎。佢唔係失敗喎，調翻轉佢係刻意去咁樣做嘅。咁你咁樣理解佢，你有一個唔同嘅 perspective， 即係其實佢咁樣做係有佢目的。因為咁樣做，佢反而先望到嗰班大眾去揾到錢嘅，唔係話佢拍到套戲咧，佢真係拍得好好睇。其實你睇到好多好真拍得好嘅戲係冇係唔得嘅，反而票房係，即係佢冇留意到就係呢個篤正個月嗰個問題啊。 哦， 佢真係套戲好睇咯，但係佢冇任何撳到任何掣，冇撳到個觀眾任何個掣。咁但係而家呢啲觀眾咧係俾人送咗好多掣嘅，係啊。 讲 到睇埋咗好多嘢之后咧，佢哋唔知噶吓吓咩话？ 系，咁好似落咗钢球咁嘅。 哇，差唔多，差唔多系咁咯。 系、 okay. 你中咗情降咁啊！哇，明明嗰条友好样衰噶喎，点解个女系都用功个手咪中咗降咯？差唔多啦，差唔多系咁啦。吓，佢揿中个掣咁，佢就觉得好开心，佢就觉得好好笑。咁其实呢啲戏都系咁嘅啫。佢俾咗嗰个嘅条件出嚟，咁你就会有嗰个反射啊嘛，就系、是、条件反射啊嘛，就系点解啊嘛。咁佢就俾到嗰個條件出嚟啲，佢哋咪有反射咯。咁因為我哋冇中呢啲掣啊嘛，咁咪冇效咯。我哋就淨係真係睇翻佢。 我見到身邊啲人喺度笑曬，跟住之後我就係啦，呆咗喺度，係啦。 嗱，即係複製得最多嘅動畫角色就係凌波麗啊 ，OK？ 我直情睇到冇感覺㗎啦，哇！套套嘢都有明多凌波麗㗎嘛，嚇、啊、萬能俠都加翻個上次係咪？我就覺得好討厭嘅啫，我見到只會、啊、即係又凌波麗，即係我唔係見到真個凌波麗討厭，我意思即係嗰啲 copy 啊，即係嗰啲空出嚟嗰啲啊，我又玩凌波麗啫，我就完全唔知冇個要嘅反應，我直情扯火啊！嚇、啊，鐵甲萬能俠都加凌波麗， 哇！ 咁但係呢好多人中㗎喎、哦、我同你講。係啊好、啊、多人覺得正啊。嗱咁咪就係咁解囉。咁大家從呢個角度去理解返，從一個心理學嘅角度去理解返呢個叫條件反射呢樣嘢，你會明多少少而家發生係咩事。 嗯。 OK， 咁人民呢本身就係其中一個工程，就係搞呢啲嘢嘅。係。係啊。 反而咧喺呢一集里面，我觉得好笑嘅位咧，其实就反而系开头，最开头嗰个影嗰个电影 logo 嗰阵时，净系影住间万事屋，佢哋三个主角喺度倾偈，转紧呢个日本奥斯卡嗰段咧、哦，我啊觉得最好笑嘅嗰度系， 因为同个现实终于楞翻啲关系啦， 系 笑翻自己演员自己，咁我觉得嗰度系真系几好笑嘅嗰度， 系 啊系啊，写得几好笑嘅系。 都是對白寫的，好像他們演繹上是有些問題的，他們是啦、 啊、我不知道日文他們沒有他們 的樣子，但是他沒有影他的人的人樣子，那時 候影不到， 只有他們說話而已，其實是、沒有樣子的、那裡 是不是演繹上，即是他們那些對白的節奏、啊、 但是他們說日文的、啊、 是 我不懂得聽、啊、大哥、 哦、 但我覺得是有趣的那段對白，其實得雖然是我是看字幕，但是我都覺得過癮的，那裡起碼我懂笑的，那裡是。 是那裡是 OK 的位置，是寫得。 同埋呢其實、他笑即是玩 Eva 那一段我都覺得挺得意的，其實那段。 那 Eva 你又要你有喜歡 Eva 才得的。 是。 啊、那我想即是喜歡得銀雲大部分我。 不是阿明好像沒有看過 Eva 的是吧， 我唔係嗰度我知道係一個笑位囉，咁就效果 OK 嘅， 冇錯啦， 段就反 而我就係想睇下呢你會唔會有個掣撳到啦，因為你冇睇過呢套戲呢你唔會有嗰啲掣嘅，即係我 有 啲都有嘅，你去戲房一套嘢，咁你一定首先有睇過嗰套嘢你先有嗰個掣㗎嘛，即係其實戲房都係個掣嚟嘅啫，因為我睇過嗰套戲啦，係咪即係你戲房英雄本色，喂我都要睇過英雄本色我先知你阿正咗追女仔玩乜㗎，係咪先整乜佢擺啲箱喺花盆先咁樣，咁呢個都係個掣嚟㗎喎，咁我哋而家見到佢擠花盆已經好笑啦，係咪先，咁呢你可以話都係一啲掣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冇睇過呢你就冇呢個掣，你唔知佢做咩，咁阿明就冇睇呢個 Eva 嗰陣，即係 Eva 阿明就冇睇過嘅，係咪？ 係啊。 咁你咁樣感覺嘅咧？佢要玩 Eva 嗰段， 嗰度就 冇乜感覺 嘅。嗰度反而 OK 啲嘅嗰個節奏咁，即係嗱我對呢一樣嘢唔熟悉，就要由佢個節奏嗰度去到邊個位爆到嗰個 point 俾我啦，咁樣就係啦。咁呢一段咧係 OK 嘅，係啦係啦。 唔係咁，但係佢喺度扮緊嗰啲人，你全部唔知係水嚟嘅啫，係咪？你唔知佢扮緊邊個角色㗎啦，係咪？ 嗰度 唔得啊嘛！佢其實佢玩得幾過癮嘅，佢玩扮嗰個人同真正 Eva 裡面嗰個角色，其實你估唔到嗰個人會扮嗰個人啊！其實 係撞曬㗎嘛，係嘛？ 嚇撞曬嘅，咁我覺得呢度反而係有趣嘅，即係佢譬如 條款 環內咧， 係 扮咗阿迪斯令嘅，竟然係 咩話？ 係啊！ 條本環內是扮阿定之玲的， 是啊是啊， 但是為什麼不打話他是美麗小姐來的， 美麗小姐那個是阿小林叔來的， 是啊是啊， 美麗小姐是 阿小林叔，美麗小姐 OK 是啊，那 咁你重新講一次啦，要等下分講返個正確版本， 是咁啊，剛才講咗條本環內就是扮定之 玲， 咁啊小林叔就是扮阿美麗小姐， 嗯， 咁啊嗰、那個博士，即係發明嘢嗰個博士，我話好似松本零士嗰個呢，佢就係扮明日香嘅，係 係啊， 咁樣 咁剩返嗰個最正常就係阿間田將輝呢、就係扮阿凌波麗啦， 哦，即係佢搵咗啲男人就反而喺度扮女，搵啲男人， 間田將輝嗰個比較正常，其他幾個呢其實你都估唔到佢哋竟然會扮嗰個，你成日諗住 阿橋本環奈九成都會扮明日香㗎啦，其實係，但佢又唔係喎，佢係真係扮迪士尼，咁嗰個落差會令我覺得有趣啲。 咁有冇真字嘅咧？ 真字咪啊嗰個乜嘢啊十堅咩十四？ 啊，土方十四郎 自己做翻真字。 啊，土方十四郎咯，佢做翻真字，因為要 佢揸起飛機。 係啦。 系啊， 咁我覺得呢一度係幾好笑。 咁佢咪真係用皮套嚟去做 Alpha 機嘅咧？ 係皮套，仲係啲甩皮甩骨嗰啲， 即係好樣衰嘅 咁嘅皮套啫。係啊，好樣衰。 佢專登玩玩樣衰， 特設嗰啲咁嘅大廈咯。 係 衰過特設添，你嗰啲係。 即係佢就專登玩嘅，玩到 好 肉酸。 玩得好渣嘅，嚇玩得好渣嘅特登，咁好明顯係特登玩到咁渣，反而就 好明顯係啦。 冇人知咁樣。 係，即係佢玩玩肉酸嚟引你笑，係。 窝窝地咁啦， 其他嗰啲即系猫巴士嗰啲，我啊反而觉得冇乜太特别啫喎又，因为上一次玩过啊， 咁好啦，咁好啊，有咩彩蛋啊？嗱 ，Eva 玩过啦，猫巴士玩过啦，呢个第一次，咁仲有咩？有咩彩蛋？ 阿明系咪？我要回忆下先啊！ 我有数得，我有写低，第一开波玩咗柯南嘅， 系柯南， 用柯南喺边度玩噶？ 系咯。 佢一開頭講嗰段天人嗰段故事咯，佢係用緊柯南嘅開場白嘅，其實 嗰啲音樂係嘛， 同埋嗰個開場白嘅方式咁，係啊， 係。 咁另外我講漏仲有佢有玩怪醫秦博士嘅， 係有啊， 係 啊， 佢邊度咧？ 咁 喺個博士嗰度啊，即係 喺醫翻啦，套方 式，即係佢呢個治療方法， 怪醫 呢個治療方法。佢話好貴啊，因為怪醫收得好貴啊，佢哋俾唔起錢啊，所以先至話 幾萬 啫。 咁有冇出現過怪醫秦博士就去齋噏咧？ 有怪醫秦博士有埋配背添，就 有嘅，有人扮嘅。 係 要好粗嘅，佢確實即係確實好粗嘅特別，好粗製 啊。嗰個 cosplay 嗰個男秦博士嗰個咧，塊面好鬼肥㗎。 哦。 你淨係遮個面具，戴個咁嘅假髮，著件咁嘅衫出嚟就算㗎啦。 就算啦。 係。 咁個配配係點樣嘅咧？ 個配配 跟住 有 個 靚妹咁嘅樣 嘅 啫。 即係個靚妹 咁 嘅樣咯。戴翻個假髮。 可能 龍 龜咁大個扮嘅啫。 個肥似 都有個細路女都嚇，好正。 細路女。 好咁，仲有咩？仲玩咗咩？ 仲有 咩彩蛋？ 跳跃大搜查线咯，最尾玩 系 呢个知呢个知香港美曲嗰阵时 系 我得唔少人，咁中间 但系呢个好多人唔知嘅，其实呢个反而好多人唔知嘅， 即系佢冇睇过啦， 好 啊， 好耐嘅套剧， 咪就冇睇过咯， 系咯， 会唔会？ 唔系，但我睇嗰场好多人笑嘅都， 哦。 咁要睇下你睇嗰場嘅人係咩年齡層啦，如果係咁。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嗰個感覺為和好笑咯？即係會唔會係著住又係著住銀時嗰度衫，跟住之後做翻呢啲咁現代 MTV 嘅嘢，係咪嗰個為和感覺都好笑咧？啲人就 有反差感。 定係真係諗起跳躍大搜查線笑，就真係唔知。 咁有部分觀眾笑得出嘅，唔似睇過大搜查線嘅年紀咯。 O K， 咁唔止得咁少噶嘛，应该玩好多嘢，冇高大嘢咩？今次都有高大噶嘛？冇高大今次。 最多咧就系讲佢哋有玩一个游戏啊，即系土方十四郎变咗做个宅男之后，佢就代表呢个 Virtual 嗰边嘅，即系二 D 系嘛？佢咪嗰个叫二 D 嗰边嘅宅？咁啊菅田将辉嗰边就系嗰啲。偶像組合嘅宅，咁嗰度咧，其實一大扎嗰啲觀眾咧，都扮咗好多唔同嘅動畫人物。 哦，就係咁。 係。 係啦。 O K。 有乜都有嘅。 咁即係話照啲卡通嘢，佢唔係話真係冇上一集咁多喎，如果係咁。 我覺得冇咁多喎，反而係我知 啲 卡 通嘢。佢唔係做出嚟咯，可能好多係細啲咁喺度即係滲啊，出嚟算數咯。系嘛？嗰次阿不打唔系讲话有啊有啊路飞个草帽咁都有呢啲噶嘛？ 佢有那本 One Piece 咯，话佢唔嚟开会就去买 One Piece， 同埋买一只 PlayStation 4嘅 game 咁样咯，即系玩呢啲都有，就出嘅啫，系啦系啦咁样。 唔系呢个就唔系玩喎，佢就净系真系出喎呢啲。 系啊，成本挂住咁样 嚟 噶。 監督嚟噶。 你如果你話係個造型嘅，咁係佢哋理髮鋪即係幫阿將軍梳個髻嗰陣時咧，咁阿小律孫個嗰個造型爆炸頭入邊梳咁啊，好似誒龍珠嗰個咩撒旦先生啊。 哦，佢撒旦先生 咯，嗰個咁嘅爆炸頭樣咯，其實嗰個係， 嗰個我諗唔起，諗唔起嗰個，因為就好多以前咧睇啲好舊嗰啲片咧，嗰啲黑人咧都係咁嘅款嘅，都係咁嘅須咁嘅爆炸頭啊，我又諗唔起佢啊，因為太過普通啊呢個樣。 咁日本好似有啲搞笑嘅人都係行呢碌嘅，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某一個特定嘅嘢啦，佢玩呢個 image 啫。 哦，係啊係，不過 image 好笑嘅係夾心玩法。 哦、即其實反而唔係咁多彩蛋嘅，如果係咁。 可能我哋睇得唔多，可能其實好多細位有我唔知啫，其實 係。哦。咁佢真係冇喺套戲再出現咯，鐵道啦，就呢度真係喺。 好啦，呢啲真係 冇 嘅。我嗰三個短篇電視嗰個咧，其實佢係抽翻平時嗰啲年代嗰陣時， 因為佢講到好似今集好多人出咁，就原來喺電視度出啫。 啊，係啦，電視嗰度出咗。 哦，冇啦。 同埋因為。銀雲嘅電影版咧，其實佢都係抽咗條主線，跟住佢就夾好多嘅短篇搞笑落去噶嘛，係。咁、其實呢度又係要賺，佢將一啲唔拉楞嘅短篇搞笑嘢咧，冚落嗰套戲度，冚落條主線度咧，佢又冚得都幾好喎，其實又冚得，即係佢話好抽離嘅，即係能夠楞到個故事。咁、我呢度覺得。佢又配合得不錯， 有落過心思去砌嘅， 絕對有心思 嘅。但係咪每一係兩次佢都係有一個連係有一篇係連續古仔叫乜乜篇乜乜篇咁樣咯？上次咩紅英篇咁樣 咯？因為睇漫畫原著銀雲嘅漫畫原著咧，佢好多時就係好多好碎嘅一話一話唔甩嘅 集數， 跟住就會有連續四五話嘅連載咧，係講一個大梯圖嘅。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大梯图嚟噶嘛。 片咧都系咁嘅，红英片就抽咗一个大梯图出嚟嘅。咁呢啲都系咩叛乱片，亦都系抽咗一个四至五话嘅梯图，再加埋嗰个将军暗杀片两篇抽埋一齐。 哦。 咁然后再夹好多唔同嘅短片连载嗰阵时嗰啲笑话堆埋一齐，就系成为咗个真人版嘅。佢系咁样玩法。但系佢要好嘅就系佢。抽好多唔同嘅雜不楞嘅搞笑嘢，再楞落條主線度咧，我覺得佢係溝得幾好嘅嗰、那個位係。 係呢樣嘢真 係。楞咗翻咧，竟然可以咁到。 係啦係啦係啦。 係楞得係楞得埋嘅佢啲嘢係啊係啊。同埋 即係 有個好處 做得成功過阿 Mr. Bean 係嘛？即係。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 Mr. Bean 就好多唔同嘅碎笑話堆 埋。Mr. Bean 真係講唔係 Johnny English 喎，你唔係有自己有故事有個戲 啊？ 我覺得唔知做乜㗎，係啊係。 佢都係將嗰啲雜蚊溝埋一齊，但係佢溝得唔埋嘅。 佢呢度就竟然都串得埋，呢樣嘢的確要賺一賺。 要賺嘅，其實要賺。同埋每一個角色個性格咧，佢係都突出嘅。你好容易會令到你鍾意嗰個角色啊，所以會鍾意套戲嘅，即係又係 Sam 作嘅頭先，你一定鍾意嘅嗰啲角色，就算奸角又好，中嘅又好，搞笑嘅唔搞笑嘅好都好，你都會鍾意嘅。其實嗰啲角色咁，我覺得佢係做得好成功嘅。 即係 character 呢樣嘢 sell 得好成功，係 啊， 嚇， 同 埋佢比較喺上次我哋講死神咧，死神就係個故事就由頭開始講起啊嘛。 系， 你覺得好悶啊嘛？但係銀雲喺第一集，佢已經唔講開頭啦，一抽已經將個片出嚟，佢都唔講佢哋啲背景咁滯啦。 咁乜講啫？ 咁 好少啦。 佢所以佢做得，所以做得好聰明啊！佢哋係。 唔係第一集有少少講，而且阿志川新八佢點樣去入萬事屋嗰度都有提下。 但 係好快講完啦。 好快講完 啦。呢套戲係唔使由頭嚟過啊嘛，佢連 自己都 忘記啊嘛，其實係。 系啊系啊系啊， 做得好咯，其實 係啊，啊，同埋呢一集有一樣嘢就OK OK 嘅就係佢嗰啲玩啲核突嘢嗰啲笑位咧，佢唔會太過 over 咯， 即係 攞個分寸攞得準啊，即係例如 係啊打實玩屎， 係啊打格仔啊，桂小太郎喺度扮女人啊。佢扮女人嗰啲咧，唔係去到好核突嗰個位咯，啱啱好你笑得到咁就算啦，唔會話做啲過火嘢俾你睇咯。 同埋將軍除衫啲咯，打大格仔嗰啲幾棍咯，係 啊。咩咩阿 Tasha 你講咩啊？ 唔係，我再擠大力啲，你會痛。 係啊係啊係 啊 係啊 會啊會啊會啊會。 係啊係啊係啊。 呢个 O K， 你再啲大啲就痛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佢都 O K 啦，因为其实呢度咧已经可以讲系本世纪最成功嘅吓改编嚟噶啦，喺动漫上面，所以同埋咧，似乎啊，佢哋又仲有一样嘢你要赞喎，佢冇夸下海口咧，要开成一个十集嘅系列，每年一套，佢冇咁讲， 系 做就做啦，做就做啦，系啦， 相信佢咁做， 吓 系，我佢相信佢会咁做。 唔係佢講咗又拍第三集啦。 佢唔會開跨下海口去講咯，因為廢話嚟嘅嘛。 唔使一開始喺度講。 你都預咗佢每年都會有一部嘅，咁收得而家。 係咯，不就梗係會繼續拍嘅啦。咁唔會好似其他咁，即係自從 Marvel 之後，套都要吹到自己嚟緊有十部戲，結果第一部就慣低咁，即係。 係啊。 咁你日本都係啊，咁你佢之前嗰幾套動漫改編，佢都係刻意，即係佢可能佢冇特別講，但係佢都刻意做到啊！呢集其實真係第一集嚟啫，即係但你睇呢度佢又唔係喎，你睇銀魂佢又冇咁，佢完咗喎， 佢會完曬 成個故事㗎，係啊係啊，即係可以冇下一集嘅冇關係㗎，係咯，咁但係我相信佢真係會拍落去咯，如果即係真係冇辦法，呢個係暫時最成功嘅一個 動漫改編，我諗最低限度會拍到阿唐本剛拎一個大佬。即係嗰一節完咗為止，我覺得。 我幾驚你話拍到阿肥環啲阿婆為止。 唔、 係 啊，因為而家仲係前半段啊嘛，講緊。 係係係。 就仲係阿唐本剛嗰個角色係最後 boss 啊嘛。係。漫畫年代已經冇唔係㗎啦，已經。 哦。 咁我覺得佢應該會點都完咗呢一條線嘅，可以啊。 哦，即係漫畫仲有得再後好多嘅嘢嘅。 咁係啊係啊係啊！唐本剛呢個好前嘅。 係咪會講佢病死啊？係咪會？ 我又唔好記得，因為我都係跳下咁睇嘅啫。我 就 即係我當係四格漫畫咁睇嘅啫。其實 打贏啊，唔係㗎，阿敏 打贏 咗啊，邊個啊？ 我以為佢跟翻佢個原型人物咁樣死法啫嘛，可以。 唔係打贏嘅，即係唔打贏，係打贏。 即係打贏嘅就唔係跟 打贏 嘅。 偷啊，仲要隻偷，係隻偷打。 哦，咁樣死嘅。 同埋好熱血嘅打贏打得，係打到熱。 哦，明白。 哦。 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個每一次嘅票房有一定嘅，即係收翻，咁其實就會繼續㗎啦。 今次都擔心咯，今次都收得。 係啊，幾個禮拜冠軍。 係啊，同埋佢呢個成功又唔係淨係佢本土啊嘛，咁你賣去其他地方一樣得咁 嘅。我諗亞洲區都收得啊，佢應該都。 咁我恐防之後咧，好多嘢都會效法㗎啦，即係會，即係其實又未必係件好事咯，即係可能得翻呢一種咁嘅模式係會拍啦。即係佢成功，人哋梗係會學㗎。 是但 係 學你做得到嘢，算好多學壞師噶，好難學噶，唔係個個做得到啦呢樣嘢。 又好啱又好啦，你得翻呢啲搞笑嘅真人版，你覺得係咪好事啊？ 梗係唔得啦，我最唔可以一定要百花齊放，唔可以得翻一類戲噶嘛，大佬。 但係而家已經係咁啦，因為其他啲真係死曬啦，一都唔係好多呢啲真係。正經嘅動漫改編再夠膽講，即係唔係話零嘅，暫時都仲有啲又吹緊，但係我諗慢慢就會越少啦。咁可能都係開翻多啲呢啲，即係搞笑翻嘅真人版啦，係咯。我諗都係咁啊，係咯，係咯。咁啊， 容易啲 handle 咯，呢種 係 可能 係又。即係正到佢哋 handle 好啊，唔係容易啲嘅問題。即係如果係難而你都做到，都唔怕佢做唔到啊嘛。喺真人版你就係做呢啲搞笑翻，咁就你又唔好介意佢啲特技。系咪真系靓都笑下啫？ 佢再做流啲都冇所谓嘅，就算佢嗰啲布景冇实景啊，后边画张画喺度都冇问题嘅。呢种 我坚持啲会拍骑罗罗真人版，求其揾下边个有咗绿色就话骑罗罗算噶。系啊，揾第二个人嘅人名咁，有咗绿色、红色咁啊吓，有咩色啊？蓝色系嘛？ 咁啊，即系天线得得变 嘅，起码都做 好难讲，我真系觉得好难讲。喂， 即系版嗰个南美星人咁啦，系嘛？起码都 点样？ 起码做到网剧版嗰个南美星人咁啦。 咁咪即系油咗绿色咯，仲唔系？咁咪算咯，咁咪够流咁咪好笑咯，系咪？ 系。 咁我惊迟啲系咁啊！我都期待啊，系啦，下次不如拍奇罗罗真人版，系咯。咁啊，又即管睇下点。咁我觉得都应该得噶，系咯。咁嗰啲仲不断有高达走出嚟。 唔識劇， 應該得啊！你上次暗殺教室嗰種咁嘅質地咪得咯，其實做到。 嗯， 啊得噶得噶， 教室都係咁流流地 㗎。暗殺教室太過正經啦，已經唔得啊！要 奇羅羅咁咪得。 奇羅羅啊，係咯係咯，咁都好多呢類嘅。咁我唔係話啲唔好啊，即係嚇都正經，咁你起碼要殺嚟殺去啊，大佬。 系咯。暗室教室唔正经咩？ 吓， 我又唔觉得佢系搞笑翻嚟嘅喎，你嗰系搞笑翻嚟嘅咩？ 我觉得都唔搞笑咯。 吓、啊，你觉得已经搞笑啊？咁你真系冇睇开搞笑啊！真系。其实下次可以试下咧，即系开发拍下啲日常翻嘅。 其实之前如果你话 TV special 咧，佢都有拍过呢啲动漫改编真人版嘅日常翻嘅，嗰、那个就叫做《帝之夫》嗰套嘢。 咩嚟嘅？ 科幻嘢嘅嗰套嘢系。 哦， 正常嘅讲伦理嘢嚟嘅啫。 唔系讲呢啲日常翻，而家我哋讲嗰啲日常翻咧，系通常讲啲奇怪嘅人嘅，即系外星人又好，妖怪啊，或者咩兽人女啊，即系就喺个现实世界度点生活嗰只日常翻。 哦，明白。 系啦，咁其实嚟紧都有一套啊，吓，咁虽然呢啲未至于系妖怪吓。但是耶稣同埋佛祖啊嘛，系啊，咁就系圣歌传啦，咁但系佢哋都系奇怪人嚟啦，佢哋唔系正常噶嘛，系咯，咁到底两个咁嘅神嚟噶啦，基本上，咁到底佢日常生活点样过嘅咧？咁系啦，咁当然呢一个就接近啲嘅，因为佢都系人咁嘅样，但系其实咧，我平时做咧就好多系怪样嘅吓，可能有兽人女啊，咁到底点样喺日常生活度过咧？咁嗰种日常翻或者都可能系另一种。可能性嚟嘅，系咯。咁呢个当然睇下圣哥转反应啊，系啦。如果得，咁我相信佢哋都会喺呢方面试啦，系啦。咁但系以往嗰种即系打到即系飞起嗰啲正经嗰啲咧，似乎会慢慢就即系唔拍噶啦，因为都濑过太多次啊，佢哋都系咯。 之前我香港可以做过几场，即系改编嗰个叫咩《犬屋夫》咧，做过几场首映。 哇，系咩？ 系啊，其实都唔知去咗边。但 我哋就真系冇人睇过，应该近啦。 咁佢几时正式做啊？ 唔知啊，但系上八月系做过几场首映。 竟然而家咁耐都冇正常，咁即系话即系濑咗嘢。 唔知系咪会根本唔会做？ 哎呀，咁我知道又反而想睇喎。 都几想睇啊！我睇过个原著漫画，我觉得 OK 嘅。唔系，我见过画头做咗出嚟，我觉得正过卡通喎。 唔系，我就冇睇过卡通，我就睇过原著漫画。 哦，你睇过冇睇过卡通？系。 系啊，我覺得 唔係，即係我就覺得佢真人做咗出嚟反而得喎。 係。係咯，但係唔知點解做過兩場。 即 係 當然，我哋都係當特攝片咁嘅角度去睇啊，即係你唔可以用荷里活咁啊。 係。 咁但係佢係特攝嚟嘅啫，咁你仲唔係叫我改造人咁？我當特攝片睇都冇問題啊，係咪？咁我又覺得佢個畫頭就幾精彩，係啦。嗯。 係新年你講咩 啊？係，我想補少少帝之夫啊。 係。 哦，好啊，好啊，好啊。 咁其實佢嗰個古仔咧就係講呢個咁有兩兄弟啦，咁然之後就嗰、那個細佬就 ham 咗啦，咁然之後就佢嗰、那個老公啊，係老公，咁啊係個外國人嚟嘅，即係佢細佬係基嘅啦，咁就嚟咗佢阿哥個屋企嗰度，咁就一齊住咁樣樣嘅一個古仔嚟嘅。 即係佢細佬搞機嘅 couple 係個鬼佬， 係 去咗個哥屋企住，就同阿哥搞埋機啊？ 咁冇，係咁佢講，佢就係講個阿哥係啦，係啦，點樣去接受呢個咁奇怪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咁奇怪嘅人。 即係呢啲真人版揾阿李安拍嚟要呢啲要。 佢其实几轻松几搞笑嘅，其实嗰套嘢。 嗱，咁呢啲又唔系我哋讲嘅日常翻咧，呢啲其实系正常嘅讲人嘅 drama 啦，呢啲就 系 即系我哋所谓嘅日常翻，就唔系真系日常正常嘅，系一啲奇怪人走出嚟过地球人嘅生活啫，系咯，即系佢的确系讲日常，但系经历日常嘅系其啲异种嚟嘅，系咯， 系 咯。系啦，就唔系真正嗰啲即系所谓平时正常嘅正常，唔系嗰啲系啦。 即系类似我哋之前咪介绍过套日剧咧，咪讲有个宇宙人 外星兄弟，系有啲似 咁样。嗰个嗰啲就算唔算日常 咧？系啦，好系咯，类似啦，类似嗰啲。其实我意思即系话咧，电影即系喺电影上面拍日常翻，咁之前好似冇乜点试过。电视当然系。有啦，即係比較易拍啊嘛，日常翻，所以電視通常有試過，但電影就未嘅。咁或者可能會加翻電影嘅 production 上會好睇咧，係咯。 嗯。 哦，咁啊啦，分分講埋。 咁大約係咁啦，套戲都冇乜太特別啦。如果講《銀魂二》嘅話，咁總體嚟講，我覺得都值得入場嘅呢套戲係 OK 嘅。 但係我個人就覺得第一集會比較優勝啲，或者個新鮮感啦，可能係就係、是。咁、 嗯、 就係咁啦，係啦。 咁呢個銀魂二就我覺得就fans 就啲睇唔係 fans 咧就小心啲啦嚇，咁、啊、就係咁其他人點睇咧？ 我就嚇冇、啊、意見，咁我啊真係大愛銀魂二嘅，咁我亦都自己仍然覺得好睇過第一集嘅。不過如果頭先咧聽過 Tasco 講，我反而就話最好嘅改編漫動漫畫嘅真人版電影。其实疏漏咗，我而家依刻都仲觉得最好嘅，其实系《寄生 兽》。唔系讲最好啊，讲我讲成功咋。 知道啊，如果票房成功就佢未必到，但系确实好高质嘅。咁我即系睇下有啲。 纯粹讲票房嘅。 系啊，冇错。就咁，好。好